如果香港啊， 嗯， 我唔需要证据十足，觉得你犯咗法，我可以拉咗你先噶嘛。 嗯， 咁但系而家外国政府话犯咗外国嘅法啦，就去引渡啦，引渡就要申请啦，就要经法院程序啦。但系我哋有引渡条例噶嘛，如果觉得佢都真系已经触犯咗外国啲法例嘅话咧，警察有权。有权啫、 嗯， 你可以特登过去拉又得，或者要求佢过嚟都得、 嗯， 你扣住佢先系冇问题嘅。咁、嗯、但系依家选择冇嘛，即系依家个港府嘅讲法就话文件啲资料唔齐，我哋都沟通咗噶啦。当然啦，美国嗰边系罗生门啦，又话冇听过啦。 系啊， 咁但系我话俾你知啦，几个政府都系掹猫尾噶啦，冇、嗯、人啊。依家 so far 三个政府，大陆政府、香港政府、美国政府， 嗯、 其实都唔知点处理呢件事。 嗯。 就个个都唔想要呢个波、 嗯， 所以先走得到嘅啫。如果有一个觉得我都扣起先嘅话咧，就冇得走嘅。 冇得走嘅原因系，因为冇噶。 我怀疑你触犯咗啲法例，唔一定喺我地方，同我有邦交嘅地方触犯咗法例、 嗯。 我要搞清呢件事，我都唔俾你出境先嘅。仲有航空公司好简单啫嘛，只要港府话对呢个人有怀疑，或者觉得呢个人应该有啲嘢要厘清咗先准走嘅话、嗯，航空公司都唔会俾上机。点解咧？航空公司你点对点噶嘛？你喺香港出发，去到外国某一个国家落地，人哋唔俾入。唔俾入唔係打回头咁简单㗎，航空公司俾人罚款㗎。 但係嗱，但係以佢 case 为例啦，政府冇落任何 charge， 即係美国政府冇落任何 charge 要通缉佢嘅情况之下，其实佢 但依家讲緊样嘢咩？因为今日头先我嚟之前啦，美国政府又讲咗已经取消佢护照㗎啦嘛。 哦， 咁但係佢取消护照呢个动作有冇话俾港府知？有冇话俾航空公司知呢？唔、 嗯、 知㗎嘛呢单嘢。 OK， 吓、啊、又有时差又有剩系咪先？但我话俾你知，如果要扣住呢个人，就算冇经过法院程序， 嗯、 要申请嗱，好簡單啫，冇經過法院程序，我可以唔俾你出境噶嘛， 哦、 我唔一定要捉住你， 嗯、 但未搞清呢件事，你唔好出境咯，冇、 嗯、 做過呢樣嘢嘛，咁、 嗯、 但係呢個唔係單方面會做嘅，我相信梁振英都唔夠膽咁做， 唔夠膽，你見到禮拜六啊，好似係禮拜日啊，禮拜日嘅新聞嘅報道有講過啦，有記者打電話俾佢嘛，真係梁振英個聲嚟嘅，即係電個錄音係 咁勁，答到俾佢咁勁， 答到啊！問佢 唔小心聽咗就應該 係唔小心聽咗。有關於私 應該打開唔係平時政府公開個 number 咯，應該打開以前做生意私人嘅 number 咯。 係啦，咁啊有關於斯諾德嘅問題，佢話暫時拒絕回應，咁啊唔得閒住，唔好意思，跟住收咗線啦、嗯，類似咁樣係啊。 嗱，我覺得咁講嘅，其實上個禮拜就唔方便講，點解我有人有跟我 Facebook 咧，我自己 PV 言講咧，我估到佢住边，因为点解呢？即系上个礼拜分析觉得普天之下，除咗教会，如果冇政府嘅助力咧，就冇人敢收嘅。第二样嘢咧，其实上个礼拜我都知噶啦。第一个接触点，如果讲法律界咧，就是、何俊仁嘅，但系佢就唔系用民主党嘅身份，佢用维权律师身份嘅。但系呢单嘢就好怪啦，因为点解咧？大家会觉得。或者我听过啦，何俊仁系民主党、公民党班大将，或者李柱铭嗰扎，都系同美国嘅关系千丝万缕。如果美国政府唔好话岌头啊，即系起码都要即系唔表态唔俾啦，正路唔敢接触。但系其实呢条友一嚟香港，第一个接触嘅律师咧就是何俊仁嚟嘅。但系最怪就系一样嘢啦，我又唔开名啦，因为嗰啲人我都识嘅，我讲下话咧，人哋车个 background 都知边个噶啦。香港如果打呢类官司，我哋都叫行政法嘅官司咧。就唔超过五个人嘅，如果出名，咁通常一半一半，因为有人代表政府，有人代表私人噶嘛、 嗯， 代表私人即系我哋社运圈都系熟口熟面噶啦，咁、社运圈比较出名个后生啲嗰个咧，就话咗唔接噶啦，因为觉得敏感， 系， 因为后生啲嗰个咧就唔中意搞政治嘅，纯粹做生意嘅啫，就唔想接，但系佢师傅咧就冇办法，佢师傅以前喺港大教，但系回归之前咧，港大就惊佢影响咗港大同大陆嘅关系咧，就唔续约赶佢走嘅、 嗯， 结果出嚟做大状就同阿 Martin 嗰只 old friend 啦，嗰个有啲帮手，但系第一个接触点就是何俊仁，何俊仁揾咧就唔系直接揾 Martin 嗰个先好笑、啊， 嗯， 佢揾阿陈玉峰嘅代表律师，即系 Melody 啊 ，OK。 咁、好啦，就令到阿爺咧好担心啦。点解无啦啦会赖上占中咧？咁、最抵死就系咧，即系嗰个律师咧，即系大家上网查到啦，我唔开名嘅啫、自己查啦。咁啊走搵 Martin 喎，喂，冇人肯接喎，做唔做 ？Martin 答应咗嘅。临紧要阿 Martin 告我啦，即系我听翻嚟啫。我讲咗我道听途说嘅啫。Martin 应承咗接，但系就讲咗一样嘢啦，就系、我唔系呢个专科，应该都搵人帮手嘅，应该就搵我朋友个师傅啦。咁啊，成隊律師團隊已經齊咗啦。但係呢件事呢，亦都係點解斯諾登唔留得喺香港嘅一個原因，因為你揾咗一堆 high 到佔中，阿爺依家好驚佔中嘛。咁啊 high 到，梗係唔收啦。但係咧，嗱呢度咧就要抽水啦。嗱，先又係利申啦。 係， 即係咧，我就好中意一個功能組別嘅議員叫莫乃光嘅、IT 界嘅，同佢私底下都好傾嘅。 咁就我就讲咗啦，泛民主派一开始扑出嚟就讲斯诺登，结果忽然间美国政府抹黑，话佢有机会接触中国政府，或者去一啲第三世界又好，或者共产政权，咁啊匿埋啦。跟突然间港府出嚟澄清啦，呢条友已经走咗啦。莫乃光呢又走出嚟啦，就喺 Facebook 写啲嘢。咁啊，琴日其实好多朋友都问我有乜意见，我话我绝对唔同意佢分析嘅，但我唔系插佢，因为咧分析嘅嘢咧好简单，大家可以有自己嘅谂法。但系咧我嘥啲时间啊，的我去读一读啊 Charles Mock 喺自己 Facebook 讲嘢。斯诺登先生走了，我的第一个感觉是中国最好的一张牌被俄罗斯拿了，习主席输了给普京，也反映中国外交能力不足，准备力不够，反应慢，失之交臂，其实也害了美国佬，因为俄罗斯仲难搞。对斯诺登为了逃避被捕去美国敌国俄罗斯，也令人怀疑他的忠诚，要爆料，如果为了爱国和网络自由，为何不一下子全部公布，现在还去俄罗斯，一支懵仔针就美国什么秘密都给了敌人，对美国比去北京更差。 我完全其实那个逻辑性 我不知道他想讲什 么，我不知道他想讲什么，那整段 第一件事对北京来讲根本就不想接这个烫手山芋， 计啦， 因为好简单啫，不嬲嘅国策都系不干涉别国内政。第二样嘢，因为呢件事仲喺香港，阿爷都未可以出声，都要去到法院搞完，跟住如果 CY， 因为法院批完之后都要行政长官 confirm 啊 ，CY 都要问中央政府噶，因为呢件事牵涉到外交层面啊嘛。咁但系依家都唔需要去到嗰度，但系我话俾你知，中国政府系完全唔想接， 梗系唔想接， 即系包括上两个礼拜，当呢件事发生咗嘅时候，我哋都见好多中间人。即系我都唔明白，我都唔喺呢个圈子，就喺中间人揾我。咁我哋倾偈啦。即系呢个友嚟呢度做乜？喺阿爷个角度，要赚嘅赚晒啦。你话我攻击你网站，偷你资料，结果你冇证据，但系你有条美国佬走出嚟，佢系 CIA 嘅，虽然唔系特工，但系爆啦，就话你搞，仲要搞香港个 Hong Kong IX。够料啦，你已经好丑怪啦。对阿爷嚟讲，已经运用完毕啦。至于佢所掌握嘅技术 ，IT 一日千里，今日用到嘅技术，听日都用唔到啦。第二，佢能够掌握嘅资料咪只限亚太区。 系 咁对阿爷讲已经用完，我仲收呢个人搏乜咧？又要养佢，又要顶住美国佬嘅压力，又要令到香港政府俾人感觉就回归咗之后就司法唔独立，言论自由唔独立，相失相输嘅一个角度。所以当其时中间人讲啦，唉，最好就俄罗斯喺度搞咗佢，咁就正啦，呢个旧敌人。但好似莫乃光咁讲法呢又错啦。点解呢？俄罗斯而家同美国关系好到不得了。俄罗斯而家个情况呢同我哋八十年代嘅中国一样，只係一小撮人富起嚟，又好似有个民主嘅制度选举，但其实係假嘅。 係啊， 但美国人呢就经过铁幕冷战嘅年代呢，你只要有少改善嘅话呢，到收货。 咁两个揀中国同俄罗斯， 但中国依家系正面嘅敌人嚟噶嘛？ 系啦，一定系揀即系呢个敌人系中国嘛，所以 confirm 呢个。 好简单啦，依家经俄罗斯去边度冇所谓啦，厄瓜多尔或者你话去冰岛，嗰啲都系俄罗斯关系比较密切。同埋你譬如冰岛，我之前都冇 check 啦，原来冰岛都唔系欧盟成员。 唔系， 佢唔需要俾面你美国人嘅。有咩事话，如果我顶唔住，我咪将佢又送翻俄罗斯咯。喺我国家起飞，直接飞你莫斯科飞得到噶嘛？所以呢个系应该喺中央嘅角度，即系喺共产党嘅角度，中国共产党啊，或者香港嗰度咧，系最好嘅处理方法。咁至于今日何俊仁出嚟讲啦，又话中间人唔知边个啊？呢单嘢其实香港政府应该揽嚟做啊，唔知点解放佢走啊？呢啲嗰啲系多余讲嘅。 喂，香港政府都冇得揽嚟做喎。 我揽啊，点解咧？你何俊仁接触呢个人咁耐，有冇出嚟讲过啊？都冇啊。 呢个我真系嗱，呢个 嗱，如果你觉得有条友，你唔好意思啊，的我抢嚟。如果你觉得条友咁重要嘅系一个 whistleblower， 将美国人最差嘅样嘢公之于世。喂，社民连都去咗美国领事馆示威，你民主党喺边啊？你讲乜春啊？因为最正咩咧？佢依家搭飞机走经莫斯科咧，香港传媒界。第一个收到消息嘅来源呢，据讲就去毛孟靜嘅。毛孟靜又唔系公民党嘅主流派，亦都同美国人冇乜关系。睇佢同公民党都系貌合神离。点解会系一个咁样嘅人攞到梳士呢？既然你都已经同斯诺登见咗面，斯诺登亦你都对外讲啦，何俊仁对外讲啦，斯诺登曾经諗过都利用香港个法治制度喺香港即系打呢单官司嘅。点解你唔出嚟讲咧？你而家事后走嚟抽呢咁水，为咩咧？即系莫乃光呢度，我唔怪佢嘅。因为第一， 真心教 嗱呢个朋友，我真系要讲， 如果因为功能组别好邪恶， 嗯， 而会有一啲功能组别嘅议员走出嚟撑，我要取消功能组别，愿意放弃议席嘅话咧，我相信莫乃光系第一个。 嗯， 呢、這个我系掰佢嘅。 嗯， 因为当年由善仲佳唔选，俾佢选，佢输咗，到到今届再选，我有介绍啲朋友去识，帮佢手，到到佢选到，跟住走嗰条路线，呢、這个人咧，我唔怀疑呢个人系坏人，呢、這个系好人嚟嘅。 嗯， 但系佢嘅政治分析，包括喺外交层面嚟好，或者中国国策嚟好咧。是 BB 班，仲需要 BB 班，我当佢唔识嘅直头。咁、 嗯、 但系佢讲呢句说话咧，我当诶跌落地揦翻扎沙啦。但系问题是何俊仁你讲唔通咯？你几个身份，我唔理你用边个身份啦，又维权律师，又民主书院，又民主党，你一早知嘅出嚟吵嘛，大楼大股嘛，系咪先？你点解走咗先讲咧？啱嘛？你影直接影响到佢噶嘛？唔讲，所以呢单嘢咧好流。咁、 嗯、 小弟话估佢喺教会，梗系喺教会啦，边个敢收啫？边个人有资格收啊？ 嗯 ，OK， 嗱，喂，但系有几样嘢想问翻阿贵先嘅，第一样嘢，我真系觉得，喺成件事呢件事情上，喂，真系香港政府冇话事权，冇话语权可言 嘅。好啦，今日小弟去咗个地方啦，咁啊13周年呢个港交所嘅酒会，咁、嗯、啊梁振英做主礼啦，头先撞到，不过唔知佢系咪谂多咗，我咁啱经过，即系我陪我老板去啦，咁、嗯、啊。讲咗啦，我间公司对我都几好嘅，都唔理我过去。咁跟住有啲佢啲助理啦，及到我喺度，喂埋嚟逗我咯。你嚟做乜嘢？咁我摆张卡片，我嚟握就任咯。你想我点啫？我又唔会埋喺握手，唔会讲任何嘢。但系咧，我今日留意到就系好多记者喺度等想问呢单嘢。但梁振英好简单啦，临尾一分钟先入场，上台捉走，唔系未捉走，主席港交所主席讲完嘢，佢讲嘢捉走一分钟，落台已经系走嘅态度，跟住两边就梗系握手，有啲旁边可啊或者嗰啲博影相嗰啲啦，握手倾偈咧，都系一扎港交所嘅董事，咁啊跟住圆满地出咗去，跟住出门口记者追唔到，因为已经企咗个架上面落唔切嚟啊嘛，咁啊一齐搭电梯上，我喺佢前边。咁啊，仲有佢嘅助理都喺度跟住我，成日谂住我会搞事，我点会搞事，大佬唔使开饭，唔使买奶粉咩？咁啊，到到佢上车，咁但系个问题就系、是，我都觉得佢阴公呢单嘢，佢真系冇得讲嘅。佢点讲？几时轮到佢话事啫？ 唔到 佢 话事啊！ 第一，未去法院， 系啊， 都未需要去判断。第二样嘢，个大啲嘅 implication， 呢个系外交层面嘢嚟嘛？佢话唔到事。 唔系呢个真系个国家 的。我咁讲啊，弱势政府系咁噶啦，你去到边即系嘛？过街老鼠咯，都系个个都闹噶啦。不过呢单嘢我咁讲啦，其实俄罗斯系最好，就算之后去厄瓜多尔或者去冰岛咧，嗰啲都系俄罗斯比较密切啲嗰啲。美国人虽然依家同俄罗斯人唔系最大嘅仇敌，依家主要仇敌就系中国共产党，呢个系国策嘅需要，但唔代表佢已经放轻咗俄罗斯。但俄罗斯依家又唔需要卖你怕，最好就系咁。 OK， 嗱。呢度啊，大小就系咁啦，贵有冇其他补充啊？ 唔系，小绿灯冇补充啦。大家知道一样嘢啦，泛民主派好，建制派好多都靠唔住啦。喺呢情况底下，因点解咧？大家背后都有啲势力嘅。就算系你唔中意嗰边叫敌对势力啦，即系我唔讲建制定系泛民啦。敌对势力同自己人哋都当你敌对势力嘅啫嘛，冇嘢搞得到嘅，我哋只会俾人利用、俾人动员嘅啫。 阿贵啊 ，off mic 之前咧就叫我睇一篇文啦。 呢、啊、篇文咁啦，我 off mic 叫你睇，因为点解我惊你未睇啫。 系啦， 咁不如咁啦，你开个头先啦。呢单嘢我睇完之后，你知唔知呆咗五分钟？ 唔系要， 但你讲先，我觉得又值得嘅，可以将篇文咧重点读出嚟。 嗱，讲篇文啦，篇文系咩咧？首先第一样嘢就篇文咧系一份报纸嘅专栏嚟嘅，个专栏就叫那些人那些事。 啊，明报 呢近期我諗呢三个月开始每个应该係逢星期日嘅 几旺嘅几旺 嘅明报会特别去做一样嘢。咁有边个呢阿贵因为阿贵一讲呢个名啦呢、這个难嘅名啦我即刻其实佢唔需要举个历史历史我就睇过就係一个叶宝林同埋陈静心嘅对拼嚟嘅。陈即我觉得比较做得好比较吸引我真係会去睇。咁好啦然后阿贵同我 唔係好似上次阿陳雲拍台走，好似都係佢哋， 好似係， 好似都係佢哋， 好似係。 但係問陳雲、問阿陳靜心或者甚至乎問阿葉寶林咧，都辣啲嘅。但係呢篇訪問嘅教主咧，我覺得應該改個欄目名，即係我都係抄啲網友嘅，應該叫自己人訪問自己人，任佢 up 嘅。 系， 嚟啊！读啲经典嘢出嚟啦！ 你等我阵先啊！顶，要揾啊！嗱，其实嗰篇文咧，大致上系咁嘅，就访问啊，玉敏嘅 ，OK。咁啊 ，end 顶啦，咁啊，其实睇落去咧，有啲嘢都几得意下嘅。 你叫得意啦吓，我睇就真系呆咗咯。 我 嗱，我覺得咩咧？ 嗱，第一佢通常都係咁啦。通常所有嘢佢諗到或者佢想做咧，佢唔會入自己數嘅，一定話有朋友嚇、支持者咁啦。嗱，今次入咗外國朋友數嘅、就外國嘅支持者講咩咧？ 等等先啊！哇，頂啊！你緊要 考下你啊！ 哇，你等等先，哇，亂咗錄啊！啱啱做好多嘢要復啊！頂咁啊！嗱，佢係咁樣講嘅大致上篇文啦，我未揾到阿貴嗰段啦。其實佢邊嗱俾我嘅感覺係咩先啊？講一講啦。訪問落去有少少就住鬱文嚟講嘅， 就曬佢噶啦。問題就佢答就咗，佢答咗答案咧唔駁佢噶， 冇乜太多嘅 critical 嘅 question 去問佢，例如幾個 point 啦，即係可能咁多嘅。一啲爭論上啦，可能 風風雨雨啊，你咁多組織都搞成咁啊， 兩千嘅組織啊，跟住連埋近期阿蕭啊、網台啲嘢冇問過佢啦。OK， 第二樣嘢嘅就係話，即亦都鬱文佢嗱，佢寫出嚟啊，因為點解訪問我知係對答噶嘛，但係嗰篇文字譯翻出嚟嘅鬱文嘅對話收斂咗嘅，即冇乜太大嘅火嘅，我又會覺得咁咧。而俾我哋覺得就係、是，就住好多嘢都就住， 因為鬱文冇火唔緊要，你可以有火噶嘛。 鬱文 嚟講 嘅，係喎、 哦，係啊，但係鬱文冇火代表你可以冇火噶啦咩？你可以問噶嘛，有啲尖有啲問題，哇，點解你完全通知唔通知就話離開人力嘅咧？人哋挽留你，連個主席依家都唔撈啦。咁有咩問題？仲有咩矛盾咧？咁個矛盾係咪即係同主席冇關咧？即係同其他人有關咧？如果係嘅話，不如講清楚啊！你等啲支持者有一根啊嘛條路，冯总嚟咗，冯总又要同你倾下一阵间。 咁啊，系啦，咁所以我就觉得，几搞笑、啊，即系我又觉得会，点解鬱文会乜嘢都即系乜都冇讲过任何嘢嘅咧？呢次嘅访问里头， 立咪啊，你嚟得冇得走啦。 喂，等等先啊，好乱啊，突然间我 冇最惨咩？同啲网友讲，因为之前咧，我哋啱啱先发觉，原来我同阿的总都系啲 LEGO 爱好者，所以嘥好多时间讲 LEGO。 系，所以 搞到啲准备错晒，大家唔好似呢度呃你五分钟。 系啦，系啦，系啦。好，咁啊，讲翻等等先啊，讲翻鬱文篇文先。哇，顶我哋。 咁啊，冯总有冇睇过鬱文篇文啊？咩那些乜人访问那些乜人啊？ 呢个咪有唔得？有冇声？ 有啊有啊有，退咗啦。 我听众嚟过啊，鬼哥。 听咩鬼众啊？我又唔会请你嚟我节目做嘉宾，咁啱撞到得。你嘅节目我又唔会嚟做嘉宾噶啦。 唔会啦， 梗系唔会啦。我有啲人嘅谂法我睇唔明啊。 系咩？我哋啲撕片嚟嘅。 唔会撕片冇嘢，大家。 有篇文咩？我唔知道、 啊。有啊，俾人访问啊，正爆。 明报嘅 篇文啊。讲咩咧？关 于？其实讲近期啱啱访明报访问佢嘅逢一个星期日明报星期日嘅专栏嚟嘅，个专栏叫那些人。 哦。 那些事，你應該記得過嘅。我而家喺網上都抄嗰篇文，但我而家啱啱撳錯就係你。 孔教授定係有仲有一位嘅人訪問佢咁樣㗎？ 係啦，係啦，係啦。咁咧其實嗰篇文咧頭先都講過，俾我嘅感覺咧 ，OK， 冇咁火辣啦，亦都 就住啦， 冇咁尖鋭啦，好多嘢都就住。 如果問題定係答案啊？你講 問題答案都係兩有答案，你都可以繼續追落去㗎嘛。 阿貴 係都係就 阿講係阿 行緊都停唔到口啊！ 啲人聽唔到你， 唔係聽到啊，佢話聲好大聲， 嬲嬲地啊嘛。 係點？ 我完咗過去嗰三年，我戇鳩咗。睇完個訪問之後， 點咧？聽唔明啊？先 miss 咗你嗰句咩話？问题同答案都温和咗，咁点样咧？ 冇，佢答得温和，人哋又唔追问。 系 问嗰啲咧，问到隔靴搔痒。 唔系，如果啲网友真系唔知嘅话，其实嗰篇文有冇？ 唔系，因为阿的，你揾到篇文未啫？将最重点嗰几句 quote 出嚟啦，好紧要嗰啲啊，咩魅力型领袖嗰啲啊。 我而家 或者赖啲美国嗰啲支持者网友嗰啲啊。 你睇 噶？即系美国嗰班啊，又系戆捻鸠啊！即系我都喺现场识过啦，有啲成日翻嚟啦，又俾人利用啦，永远入你哋数噶。 边个俾人利用啊？ 嗰啲美国美加嗰扎支持者咯，当然啦，加拿大唔计啦，因为加拿大系陈伟业嘅基地。 系 咁，依家同陈伟业分家之后咧，就唔再讲加拿大支持者啦。 吓， 系依家讲美国嘅啫，主要。 其实我好兴趣知道呢个 嗱，其实咁嘅，我大概讲意思咧，等阿的揾到篇文嘅时候，我读嗰段，即系大概意思咧，就系好多佢嘅支持者咧，就同阿鬱文讲：你唔好傻啦，激进派咧系少数喺香港咧，因为我哋如果你做激进派咧，要对住呢、這个即系我哋嘅外敌咧。我哋內部咧要先要咧要有效率， 我讀啦，你唔讀， 係你讀啦。咁啊，所以咧，我哋就應該要獨裁一啲。我哋有魅力型嘅領袖喺黨裏邊咧，唔能夠太多條條框框嘢。咁但係問題嘅時候咧，阿鬱文就講一句啦，就話：，唉，我做獨裁者，我又冇呢個膽。我要黨內搞民主咧，我冇呢個能力喎。嗱，第一，鬱文啊，講真話，呢句説話唔係插佢啊。鬱文點會冇能力啫？ 佢未講魅力型政政治領袖呢樣嘢時，我已經講咗啦。社民連嗰陣時，我做秘書長話要轉型，就係由魅力型政黨變做理念政黨。點解咧？兩個魅力型嘅人，長阿、大舊唔計啊，佢冇撚魅力嘅，即係一個鬱敏，一個長毛喺度，所有人只會望住呢兩個人做嘢嘅啫。咁對於個政黨發展係唔健康嘅。所以嗰陣時阿土做主席，我做秘書長，我就話啦，我哋上莊就要變做一個理念型嘅政黨，所有人支持呢個政黨或者我哋政治理念咧，純粹因為你信呢套嘢。 你講出嚟㗎？ 我讲出嚟， 屌咁咪唔 work， 所以咪揦嘢咯， 揦嘢咯，一个唔中意我嘛， 丑下你先。 系阿费格逊又唔敢讲嘛，有乜计啫？嗰件 T 恤都我印嘅，我上妆嘅时候有件 T 恤。 咩 T 恤？ 咩理念行动？ 啊， 唔记得啦，已经冇用好耐。 系， 即系讲咩咧？我哋教育社会行动要好多，要有理念，咁咪要进步系啦。仲有一句叫进步。 系。 咁啊，当其时呢条桥啦，或者呢个政纲啦，我度出嚟嘅。 嗯。 咁但係居然今時今日，鬱敏講翻一樣嘢。第一，我都係認同咗我嘅講法啦。佢只不過話自己冇膽同埋冇能力啫嘛。如果有膽有能力嘅話，佢是但行一邊都做到㗎。你咪繼續做魅力型政黨，你有膽咪得咯，獨裁者嘛。 嗯。 或者你搞黨內民主，行我套咯，我哋由魅力型政黨轉型成為理念型政黨都得㗎。咁但係問題就係呢個人啊，即係講鬱敏啊，我都叫緊前輩，或者我都好尊重佢，或者好欣賞佢啲能力。你話你？冇呢个胆呢我唔信。郁敏点会冇胆啫？啱啱先？ 嗯。 天不怕地不怕，交友为苦，树敌为乐。呢个人唔会冇胆啦。只要系冇能力，喂，企起身冇准备过论述都已经100分噶啦。稍为有少少准备嗰啲，大陆都几百万曲啦、嗯。你点会冇呢个能力啊？所以我觉得咩呢你话冇呢个胆呢就系、可能不屑用呢个胆啦，或者唔好意思用呢个胆啦。嗱，我讲得好好噶啦，只要冇能力。可能就是謙虛啦，或者就是如果一個人太強，作為一個政治領袖的話咧，身邊冇曬朋友啦。可能佢真心話，即係我嗰陣時近距離接觸佢咧，佢都唔係真心想樹敵為樂嘅。 嗯， 有時逼不得已嘅啫。 唔係你見到呢、這個 林總，你應承咗要讀嘅嗰段經典嗰 好長喎、啊，邊段啊？ 揀最經典嗰段，即係冇膽嗰段啦、啊，嗰段一定要讀噶。 哎呀！ 呢啲好唔 professional 啊！我哋到电话响嘅， 系啊，你个 friend 打俾你，冇嘢。喂，揾未揾到住？不过我想问啊，即系问阿贵少少嘢先咧。即系你讲起呢、這个，即系冇胆或者个能力嗰个问题咧，会唔会就系、 嗱，第一 做落先知咁艰难。 我当我抢柒啦。 嚟啊！ 第一样嘢，胆冇就冇胆啦。 系 阿土你咁用，黄杨大咁用，陈文你都咁用，你冇胆？ 系，唔系唔同啊？喂，你。你用人嗰种胆，同埋你接受批评嗰、那个胆系、那個。 sorry， 对住接受批评系零嘅，佢一定接受唔到批评嘅。 咁 小弟当年都冇批评过佢， 系 吓、啊，但系就系唔中意。 你觉得啦，唔紧要啦。 依家就算佢屈紧人力，都话人哋唔知边个叫佢食屎。 唔系 ，sorry， 叫佢食屎，即系据说啦，佢叫话叫佢食屎嗰个都系佢自己揾翻嚟。 系 吓、啊，当年都喺社记嘅。 唔系首诶嗱，见到啦。嗱呢两段啦，我咁样读读啦，咁样就系有人啊，首先系孔教授问佢，香港嘅激进力量咧，过去几年有冇因为多次嘅分裂而变弱？咁啊，教主就话啦，有人讲过去嘅分裂咧，好似细胞分裂，睇数据咧，激进派系冇变弱嘅，咁啊，都系讲翻 数都咁多，啱嘅，啱嘅、 okay, ，好咁嗰啲唔讲啦。我唔担心激进派嘅发展，但有很理解政治嘅熟朋友讲，哇，呢啲咩中文嚟嘅？我常常喺啲激进嘅政治组织里边搞党内民主化、制度化， 你踩佢啲中文。 唔系，肯定唔系佢嘅问题啦，唔系佢问题啦， 因为唔会系佢写嘅。 各地嘅激进派组政治组织咧，都不能够党内民主化，要靠一个魅力型嘅领袖，冇呢种人咧就会溃散。但呢种人咧， 打断一样嘢， 系 暂时读咗呢三句，你觉得如果呢篇文一定唔系教主写噶啦，但系受意之下写嘅，即系都能够把握到啊教主意思。你觉得呢篇文最有机会边个写？ 呢篇文啊，系咪讲两句嗰阵啊？ 梗系唔系讲两句啦，我话知台长唔会写呢啲嘢嘅。 讲两句嗰唔系台长啊， 讲两句啊， 另外 嗰个近 系啊， 笨人之 系啊， 冇佢冇呢个能力， 系咪啊？ 你留意一下呢、這个 写得过佢 呢、這个行文嘅方向，唔觉得好似阿达选举嘅时候嘅方向咩？如果写得出呢份，我话俾你知啊，人头博户头阿达写。 唔系呢个系吓。俾文嘅咩？呢、這个唔系个记者自己笔录翻过嚟嘅咩？ 我话俾你知， 咁甩咳 呢篇根本系线稿嚟嘅，已经有既定立场，跟住先写。 嗱，我有啲保留啊，我觉得阿教主啲线稿嘅个文字嘅水平系会再高啲噶。OK， 继续。嗱，如果佢写咪濑嘢，我收翻你句先。 啊，继续啦 吓。但呢种人咧，通常就好独裁嘅， 即係講未定型領袖，所以我很大鑊。哇！呢啲咩中文嚟㗎？我很酷大鑊喎，因為我獨裁冇膽，民主又無能，所以搞成咁。哇！其實教咗會去少㗎喎呢篇文，佢睇翻之後 係啊，又唔口話。即係又唔白話，又唔文，又唔書寫文， 係啦， 都唔知想點。 最後一段啦，讀埋啦。咁但唔等於我過去做嘅都係白費。所謂彈開風氣不為師啊！而家咧就已經有兩個激進嘅力量，寫文言同埋人力。講得難聽啲嘅，都係我生出嚟嘅。我一阿 Q 一點講，我鼓動風潮已經完成責任啦。以後就睇佢哋做法，唔關我事。 點解我話知唯一？如果呢篇文如果真係揾人寫，但係鬱文受意嘅話咧，佢唯一屌就係呢一句，知唔知點解？ 點解咧？ 即係你起開頭乜柒都唔理咯。 所以其實我覺得佢睇完之後佢會笑翻呢篇文咯，我覺得。 佢、啊、會鬧嘅， 佢會鬧嘅，我覺得佢鬧嘅。 係完全佢意思嚟嘅，因為點解咧？有陣時佢唔認自己意思， 扭曲少少咯， 冇扭曲過。跟呢個話即係呢篇文係我近呢三年啊，由我近距離接觸到離開咗，最似鬱文就係呢篇文啦。 買，但係個重點唔同啊嘛，即係譬如話教主嘅諗法就係我開咗風氣咁樣，咁但係你哋重點就係佢爛咗個尾啊嘛，你明白？ 我諗起金小文添。 O K， 都係助長社會風氣。 諗啊，大致上呢篇文係咁樣啦。我想即係問翻咧，即係我諗起咧，突然間諗起呢、這個呢、這個黃子華呢個秋田算帳咧，有一篇咧就係話講喺呢個六四嗰時候啦，跟住然後咧就係、是、李鹏本来都想搞民主嘅，即系大有意思啦，咁啊，即系佢嗰个 gap 就大有咁嘅意思，就系、是、哇，但你班友系咪先？你出嚟着住税裤出嚟，我又要听你的意见系嘛？你话要民主，我又听你的意见，咁我咪好唔得闲？ 系啊，当年搞革命去死嘅时候，你又唔出嚟死、啊？ 嗱，即系变翻喂，可能教主佢真系想搞下系咪年青化，俾啲年轻人上下位，但系发觉喂呢、這个意见，发觉原来我又唔好。冇掂喎，係咪先？喂，呢、這個意見講啊，又唔對版喎、啊。 喂，嗱，第一我先駁斥咗先。 真係好難聽人 意見、啊。鬱文話要培育年青人咧，唔係講自身經歷啊，即係培唔培育我冇乜所謂嘅。如果你培育年青人嘅話咧，大舊第一次同我哋傾話要退嘅時候，你就要硬要大舊退啦。嗱，依家自己捉蟲啦， 係 搬石頭砸自己個啦。大舊當年話退時咪俾佢退咗佢咯。 嗯， 嚇點解依家？大舊啊！當年佢仲喺政黨， 唔係佢咪堅想退先嗰時候， 唔係都係把嘴講嘅啫。 OK 啊，呢個肯定唔信噶啦，即係佢又可以告我嘅，唔緊要嘅。 你覺得唔係啦 ？OK， 你覺得唔係啦，跟住 咩？我覺得啫，我仲有好多證據唔係， okay. 即係包括嗱，又唔係講大舊啊，即係講當年啊，小弟仲喺社記啊，同文遠都 friend 嘅時候咧， 係 我同文遠曾經見嗰個計劃書，就係、是、某人咧，某人就係講緊， 係 就話啦，如果我退休咧。我已經找到個老闆啦，就佢出錢，就叫我哋搞個致富，就係、是、建制派點樣能夠喺香港呢個氣氛底下，能夠爭取到呢個泛民主派支持者嘅信任。 係 啊，當其時已經有個budget出咗嚟，嗰、那個秘書處有幾多人啊？ 有幾多 打算做啲咩研究？三幾百啦。 OK， 係、啊、OK， 三幾百啦，夠搞個花園啦 嚇。 咁啊，即系我哋睇过你计划书，所以我唔惊佢告嘅，你咪嚟告咯，屌！ 跟住咧，系啦，跟住某人啦， 即系我睇完之后咧，就发觉某人咧，屌那声真系完全一个政棍，所以佢喺政坛咧一定系无风无浪啊，赢晒嘅呢条友， 系、 啊、即系包括阿郁文都帮佢背书，屌我政党得一个议员，通我搞佢咩？即系嗰啲啦吓，自己谂啊， 唔系我谂翻嚟，如果教主睇翻教主自己咧。你會唔會覺得係一個即係突然間啊？你明唔明？即係哲學啲咁諗咧，即係教主點回？如果叫評價翻一個教主咁嘅事蹟咧，你咪覺得好諷刺啊？即係 一啲唔諷刺，我覺得好合理。 你覺得合理嚇？ 任何一個地方、任何一個歷史裏邊，應該有啲咁嘅人 係， 即係佢係鼓動風潮嗰啲。即係我唔係話棄開咗唔理嘅，佢鼓動風潮嗰啲 係， 但係確實真嘅。如果你個角色係鼓動風潮嘅話咧，你唔需要埋尾。 嗯， 就你睇下有冇後繼者。只不過嗱。教主的問題就是他從來不會培育後繼者， 是 或者他不相信後繼者有這個能力。 不是他想的，我覺得，但 他一啲都唔 跟住他接受不到，你明白嗎？ 他不是接受不到， 是 教主接受到，他身邊人接受不到啫。 哦， 教主真心話，教主不是因為屋企嘅壓力啊或者其他嘢話咧，教主是一個好好人嚟。我到今時今日點解？你話就算嗰啲咩匪類監察院啊、Admin 啊，或者嗰啲唔知乜差嘢人啊？屌到行嘅话咧，嗱小弟到依家都讲啦，我唔系因为惊佢， 系 我都系仲有一半尊重佢， 系 我唔会讲得咁尽， 系 佢系得嘅， 系 但系问题佢要背负嘅包袱太多啦，第一屋企开销又大， 嗯 啊要照顾人又多， 又嚟啊你， 系又嚟一针噶嘛大佬，咁佢几个细路，咁有一个就唔知去咗边啦，另外有啲即系未读完书又结婚， 系 一个男人要顶晒，好难噶，仲有佢老婆台湾人啊。即係我未喺呢個節目講過，但我以前喺RTV 嘅時候， 即係有做過一兩集特備啲溝女節目啦，講過啦。 係咩？哦， 台灣女人諗啲嘢咧，就一哭二鬧三上吊， 係 好難定。 總之即係要，唔係，總之大有細，顧有細有顧啦。OK， 喂，但係嗱呢度咧，嗱即係睇完呢篇文咧，我有關於教主就有幾個問題，睇下貴意見啊。嗱，即係幾樣嘢大家諗。第一，究竟教主佢之後想點行？第二就係你覺得佢其實最適合係點樣行？ 喂，佢講過喎呢度， 係你唔俾你講住，你想補充得唔得？你記住 ，OK， 好。 嗱，我先講先。教主可以唔好唔中意我，超唔中意， 系 即系上次我哋试下老少都试过啦，即系呢单嘢我哋引蛇出洞啦，试过啦吓，知咩事？ 佢唔系话唔俾。 我觉得以前第一代社记即系第一次分裂，如果将来十年八载之后再撞翻，可以竹失长谈，把酒 系 谈欢嘅话咧， 系 可能得我同教主嘅啫，因点解咧？ 你有冇太睇你自己啊？ 我唔系睇你自己，因点解？我冇嘢求依家，最主要我可能之前有求，依家我。有老婆仔女之后冇嘢求啦， 系， 亦都自己发展自己事业啦。佢嚟讲，佢唔系想求做依家嘢嘅， 系， 佢系迫于世情，迫于压力嘅啫。 嗯， 所以我哋可能有机会第日撞到系相逢一笑泯恩仇。 私底下可能得，公开系都系要 公开，公开都系互屌嘅， 都系要屌你嘅、啊， 或者我唔敢屌佢屌我， 你一定要屌你，系啦。 好啦，阿迪讲翻嗰样嘢， 好咁就临完之前啦，佢 呢节啦，呢节啦， 临完之前啦，一阵再讲多教主嘅， 要加时可能。 咁啊，佢咁样讲嘅，过去佢话过去佢做嘅嘢咧冇乜点样白费到嘅，所谓咧开风气不为师，而家咧佢已经有两个嘅激进力量，社民连同埋人，而家 都系关佢事， 有两个嘅激进力量，社民连同埋人力， 计三个啦，我哋当人网系一个独立嘅激进力量， 讲得难听一啲都系佢生出嚟嘅 ，OK， 喂，呢节完之前我仲补少少关于普罗啊， 但系佢最重要后边讲啊嘛，去鼓动风潮。已经完成咗责任，以后睇佢嘅做法唔关佢事。 嗯， 以前做电台时鼓吹嘅嘢，今日去传播到自己喺做议员嘅时候做过，搞个公投亦拉个布， 讲过嘢都做过啦，真嘅呢样。但第二样嘢，佢今日仲未退嘅话咧，唔可以咁快讲呢句说话住。如果下一届佢退啦，可以讲啦。依家有啲早咗，但我估佢心急，点解咧？我嘅层面认识郁文嘅话，其实佢真系好想退，佢真系冇意思。啱啱开始搞社民联嘅时候，你知唔知教主最想做咩啊？佢唔系想出嚟选， 系 佢纯粹想教班，将佢嗰套理念同埋佢识嘅嘢咧，就传授俾下一代嘅啫。 咁啊， 真心话，当然有啲唔中意嘅人嗱，嗰唔包括我啊，我要讲真心话啊，俾佢屌或者俾其他人屌到佢，有啲人会抹黑佢，就话佢想搞个班赚钱，赚唔得多钱嘅。 嗯、 你谂下，我哋走去读个班，我当我就要港大读个 master， 一年咪十万。 嗯、 对于郁文嚟讲，呢十万帮佢唔到，仲有普罗系赚唔到十万一个学生嘅。 嗯、 你明我意思啊？ 系。 咁但系佢依家咁早讲呢句说话咧，我觉得佢攰啦呢个人。佢、 嗯、 真系攰，但系身边冇人帮佢分担到。 系 嗱，小弟又唔系申请紧分担，因为我都冇办法帮你分担，因为你太跳跃啦个思想，点分担啫？未分担之前已经死捻咗啦。 唔系我话点解我会曾经想讲句话？点解如果教主睇翻教主就系佢点样评价？就系、是、一个咁样嘅人物，一个魅力型啦，系一个相当有魅力、相当有政治能量霸王。 Kelvin 呢啲人物啦， 喺翻呢一个位置上边，原来系难以有其他魅力型嘅新星冒起嘅。 嗱，我哋喺过去 即系个 六年啦，喺郁文身上五六年，我哋应该学到咩咧？有啲人 切勿跟车大碟 啊！第一，切勿跟车大碟啦。但系呢个只系同支持者讲嘅。第二就 系 有啲人不能用就不能用。如果有个人长期额头都系作住多粒生嘅，只要你价钱啱就买得到嗰啲人咧，你唔好以为因为你嘅能力或者你个号召力或者佢讲嘅魅力啦、 嗯， 你以为可以镇压住呢个人，镇压唔到嘅，系完全冇可能嘅。因为嗰啲友咧，佢心唔喺香港，佢根唔喺香港，你冇嘢捉得住佢。香港对佢嚟讲冇意思嘅，系、 嗯、 啊，讲紧你嘅光头佬，屌你！咁啊，呢个点啦？ 咁啊，嗱，我哋将条 link 啦摆落个节目底度啦，各位网友休息嘅时候睇下呢篇文，第二节翻嚟再倾啦。 好，拜拜。 如果各位朋友有兴趣购买《北上频道烟花消逝十五年》一书，可电邮至 ragazine@ragazine.com.hk， 电邮标题为《烟花消逝》，我哋到时回复翻各位嘅 email， 每本定价为$80。